上门的时候提供给您查证查验，全部实行货到验货满意之后付款的服务，没有任何的购物风险。想吃一级品蛋干野生海参，就在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温岭市知识入学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瓦岗山的西北角山头塌陷，露出个洞穴，这个洞穴深不见底，底下冒凉气。山上的楼兵还是英雄会的人都没惊着过，个个大惊失色。哎，徐首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徐伯公说，诸位往后退，往后退啊，背不齐里边有妖怪，别伤着。大家哗都闪在一旁。翟让说，徐首领，这怎么办呢？ 怎么办？咱们逮一条狗把它放下去，看看怎么样。 好，军卒拿过一个筐，找来一条狗绑在筐上，然后呢，在这洞穴上边搭个架子，安上个打水的辘轳，拴上棕绳，把这筐系好了，摇着辘轳把，哗哗哗哗，放了好长时间，这个筐不动了，说明筐到洞底下了。程咬金等人走到洞口，抻着脖子往里看，就在这儿扑棱棱棱，从洞里飞出一只鸟来，把程咬金也吓一跳。哟，怎么回事？ 徐茂公说，快把绳子绞上来。 一会儿把那筐已经绞到地面，那条狗死在了篮子里。大家一看，无不吸口凉气呀。 徐茂公说，中尉，这洞有多深，洞里有什么，咱们也不知道，看来很危险。这条狗死了，怎么死的呢？谁也不明白。这么办，谁有胆子谁报名下去看看怎么样。 再看众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说话。 徐茂公说，诸位，大家到疆场打仗死都不怕，探地穴就这么个事儿就害怕吗？就没人下去，就没这胆子吗？诸位，我可都让道了。大家小声嘀咕，呵呵，探地穴跟两军阵前打仗不一样，在两军阵前交锋，如果说战死阵亡，这是为国而亡，到这底下那谁知道怎么样啊，不值得。 徐茂公说，没人去啊，那好，我可出主意了啊，跟我走到这边来。 有人搭过桌子，又拿过一个坛子，大家都不说话，咱们来个抓阄，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纸条上，谁抓到自己名字那认倒霉，谁就下去。你们看这个法子行不行？大家说行行，那我们认命啊，该着啊。徐茂公叫人拿过纸来，在纸上写了好大一阵子，大家抻着脖子看他写。程咬金大字不识，也伸着脖子看。徐茂公写完了，一条一条裁好了，然后把它放在坛子里，用木棍搅和了一番。诸位，谁过来抓？ 程咬金第一个噌就冲过去了，抓了一张递给徐茂公。 哎，三哥，你给我念念。 徐茂公打开纸条一看，哦，这上面写得很清楚，程咬金。 嗯， 程咬金一惊，三哥，这次不算数，我再抓一次。说着抢回徐茂公的纸条，扔进坛子里，退在一边。 秦琼说：“四弟，你怎么不抓呀？” 二哥，我的手气不好，等你们抓完了，我再抓。这回啊，我不抢了。 老程藏个心眼儿，等大家都抓完了，闪在一旁，坛子里剩一张了。他慢慢的过来，拿起来，他没递徐茂公，他递给了秦琼。 二哥哟，这回你给我念念吧，省得徐三儿他阴我。 哎，秦琼打开纸条念道：“程咬金。”这回程咬金可傻了， 二哥呀，我今儿手气不好，抓两次都写我的名字，干脆我不抓了，算我没抓啊，不算不算，我走了。 秦琼说：“四弟啊，哪哪成啊，你抓了两次都是写你的名字，你得认账啊，谁不知道你这个人说一不二，胆子大，敢作敢为呀、啊、咱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坏了你的名誉，我看呐、啊、你还是下去吧。” 好，二哥，我听你的。 嗯，我总觉得徐老道他阴我，他坏我。徐茂公笑不滋也不言语。 哎，来来来，把斧子给我拿来。还有，我这回下去还不定回来回不来呢，给我准备点水，准备点吃的，别让我饿着。弄点酒啊，酒壮英雄胆，我到下边碰见妖精喝两杯酒，我就不怕他了。哎，我认命，我认账，探地穴。 大家看着他也不敢乐，有的呢也替他着急，可是谁也不敢说什么。你要是一劝，那你下去吧，徐茂公肯定得赖上。就看程咬金自己张了要这个要那个，一切准备好了。 行了，四爷，您该下去探地穴了。 嗯，好啊，诸位啊，咱们结交这么长时间，我觉得交情不错，除了徐三儿不是物，余下都是我的好兄弟。这回我下去探地穴，如果碰上妖精，那咱们下辈儿再见吧。 啊，我走了啊。 说着一片腿儿进了这个筐，有人开始放绳子，哗哗哗，放了一丈多，程咬金急了：“哎，别放别放，把我拉上来。”徐茂公说：“四弟，你怎么不让放了呢？” 徐三儿， 这回我明白了，你那纸条都写的我的名字吧，怎么我抓两回都是我呢？徐茂公笑了：“四弟啊，你明白了也晚了，你凑合着下去吧，放绳子。”哇，哎呀，徐三儿哎，你太缺德了，你下辈子还当老道啊。徐茂公就笑，这绳子一直往下放，放了好半天不动了，可能到底了。程咬金先用斧子往周围探了探，周围太黑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一看是实地儿了，他才把腿一片从那个篮子里出来。这什么地方啊，黑的什么也瞧不着，不敢往前去，用斧子往四周杵着杵，周围是空的，往前探一探，挺身。嗯，反正我已经下来了，进去看看吧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他们都说我老程是福将，我要是福将，今天就能安安全全的回去跟我娘一块儿吃饭，要是死了呢，唉，为瓦岗寨英雄死值啊。想到这儿，他也不再害怕，用斧子划着着往前走，走着走着突然没路了，不过都是松土石块。哦，刚才可能啊地陷的时候啊，这是堆下来的，他用斧子连刨带挖再手扒了，扒了出一条道，他钻进去又往前去。嗯，越走越宽敞，拐弯了，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，发现前边有亮光。哎，奔着亮光走，来到了洞口。他出了洞口 来到外边抬头一看，大吃一惊啊，哎呀，这块这么眼亮这么好，大概我到了仙境了。外边是一处花园，园中奇花异草，苍松翠柏，这边有假山，那边有水楼阁凉亭，真是美妙仙境。程咬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地方，哎，真美呀。他正在愣神呢，猛然从假山石的后边蹭窜出个怪物，把程咬金吓一跳啊，噔噔噔倒退几步，擦了擦眼睛一看，这个怪物头上染角，身上有鳞，脸上沁花纹，前边也不知道是爪子是手，拿着个五花棒，蹭蹭三窜两窜奔着程咬金过来。呜，五花棒来砸老程，程咬金吓得出了一身汗，抡起斧子向怪物砍去。好妖孽呀，敢打你四爷赵家伙呀。那怪物见程咬金砍他，棒当，五花棒掉在地上，转身蹭蹭蹭蹭蹭没影了，跑了。程咬金没敢追，他弯腰拾起这个五花棒看了看，挺好看，什么呢？带着，他别在了身上，继续往前走。前边好像小山坡，还有树林儿。哎呀，这块空气这么好，到处是青草味儿。猛然传来一阵笛子声，笛声悠扬，由远处草地上出现一条牛，牛背上横挂个牧童，也就在十一二岁，头上打着日月双抓髻，前发齐眉，后发遮肩盖梗，穿着个兜兜下边短裤，手里拿着笛子嘚哒嘚哒。程咬金觉得奇怪，他想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，他奔着牧童走过来。小童子说，嗨，你别过来，你要过来老牛就把你吃了。程咬金说，嘿嘿，你四爷连妖怪都不怕，还怕牛吗？是牛吃我，是我吃他。说着腾腾腾奔着老牛走了过来。那头牛啊，门一张嘴，从嘴里吧嗒掉一样东西。小童子一看，口里念叨，老牛老牛，宝贝留下，快跑。谁知那牛不向老程冲过来，却向他点点头，转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没影了。程咬金心里紧张，他这眼睛也不够使，他看着牌子再一抬头，牛没影了。哎，今天怎么竟碰怪事儿了？这什么呢？他哈腰捡起是个白牌子，多没有啊，能有八寸长，上边写着字儿，他也不认识。嗨，揣着放在怀里，信步又往前去，绕过假山，绕过湖池，来到一座楼阁前，一看门开着，程咬金喊了一嗓子，有人吗？啊，有人没有？只听里边的回声嗡嗡的，没动静，提着斧子进来了。到里边一看呢，迎面一张条几，上边插着香，香着着，香烟缭绕，旁边有果盘，放着点心水果。老程到哪儿都不客气，嘿，有吃的就好，端起盘子吃个尽光，吃完了一流脸儿，呀哈，这边有个包裹，还个帽盒，他拿过来一看，嘿嘿嘿，里边有闹龙冠，这边是个黄袍，上边绣着龙，还有玉带，有点意思，这谁的衣服忘在这儿了？嗯，这衣服怪好看的，花花绿绿的，像唱大戏的，我试试。他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，把那顶冠他扣上了，然后 把赭黄袍也穿上，玉带系上，随后把自己的衣服都装好了，系个包裹提在手内，拎着斧子出了楼阁，心说我在洞里边功夫不小了，别转了，我干脆回去吧，再不回去他们都回去睡觉了，我就上不去了。他又摸索着回到那个洞，摸着黑来到洞穴下，一看筐还在这儿，他一片腿儿坐到了筐里，使劲一摇绳子，上面人知道他要上去，哗哗哗搅着露露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个筐啊徐徐往上提，好大功夫才到洞口。就听上边单雄信说，诸位，程四哥下去半天了也不见动静，是不是叫妖精吃了，老妖要上了呀？是啊，小心点啊。就听上边气得咔嚓刀出鞘剑出匣的动静，都把兵刃准备好了。这只露露啊搅着搅着到洞口了，先是程咬金的帽子露出来，程咬金下去的时候呢戴的绿色杂巾，这回出了个黄帽子。尤俊达喊，坏喽，老妖上来了，砍呐。程咬金吓坏了，诸位别砍，我是程咬金。你是程咬金？这戴黄帽子，嗨，这是我捡的。你小名叫什么？我叫一郎阿丑啊。尤俊达说，没错，对，快拉上来拉上来。就这样把老程摇到地面，把筐带到一旁，把程咬金给搀扶下来。大伙一看吓了一跳，一看他戴的九龙冲天冠，身穿赭黄袍，腰横九龙玉带，这不是皇帝的衣服吗？四哥呀，你下地穴得了这身帝王衣服，你真可以呀。什么？这什么帝王衣服？这皇上穿的。哟，皇上穿的，哈哈，我哪知道，快快脱了脱了，我穿着不得劲，给你们吧。说着摘下冠，脱下了龙袍，扔在了一旁。徐茂公等人赶紧捡起来，嘿嘿，你怎么扔了呢？叠好了，要把原来的包裹打开，程咬金穿上自己的衣服，把这龙冠龙袍收好。徐茂公说，四弟啊，你到地穴下边看见什么了？净怪事儿，你们瞧瞧吧，你看我得这么棍子还个牌子。说着拿出五花棒，拿出白玉牌。徐茂公看看白玉牌没说什么，大家问，哎，这牌子什么呢？写的什么呢？徐茂公说，这上面有字，八个大字，上写混世魔王大德天子。程咬金说，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呢？徐茂公没言语。行了，四弟，你累了，回去休息。然后众人来到议事厅，徐茂公说，大寨主以及弟兄们，今天程咬金探地穴得了这个白玉牌，上写混世魔王大德天子，这是天意呀，这是上天叫我们建国立业。你看，混世魔王大德天子，我们应该找一个有德之人推举他当皇上。这五花棒是神物，既然上天叫我们建国，那我们顺应天意，天意乃民心。大家说好，我们听你的，都知道您足智多谋，您是我们的智囊，那您说应该叫谁当皇上呢？徐茂公说，当然是有德之人了，那你们说谁行？翟让说，谁都不够，就是程咬金。翟让说话有威信，为什么？英雄会的人多，人家瓦岗山是先来的，水大漫不过船呢。翟让能说叫程咬金当皇上，英雄会人当然同意了。翟让说，这程咬金我佩服得五体投地， 他够个人物，有勇有谋，粗中有细，是个福将，我们保他就行了。大家说应该，人家探地穴得的冲天官者黄袍，黄袍加身，他就是皇上。另外你说他真是个大魔头，混世魔王，哎，就应在他身上。你说谁能叫混世魔王？干脆就他当混世魔王，大德天子就得了。大家说对呀，应该。徐茂公说我不敢说，既然你们都同意，那好，把老程请了吧。老程啊刚回家跟他娘啊在说呢，怎么探地穴看见了什么，正高兴呢。大家把他找到了前边，来到里边落座，众人呼啦跪倒，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老程噌就蹦起来，哎哎哎，干嘛呀，开什么玩笑啊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您当皇上了。徐茂公指着白玉牌的说，你看上边写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，就应在你身上。等等，我不信你的，你净蒙我。二哥呀，你给我看看写的什么。是啊，三哥说的不错，你该当皇上啊。别闹了，这皇上我可不当啊，我也不认识字，这不胡闹吗？谁都比我强，就我不行。大家想，就冲他几句话他也够。一般人听说当皇上，那得乐得找不着北呀，他往外让啊。大家说不行，这是天意，你不当得当，当也得当，赶紧沐浴更衣。程咬金一看推不出去了，忙说这么办啊，你们大家都同意我当的，我也明白，看我没心眼儿，胡了八肚的，好管，我先当两天，等将来有合适的，什么时候叫我脱袍让位，哎，我就让位。行行行，快点准备吧。简短结束。第二天翟让吩咐军兵把皇宫的宫门打开，打扫金殿，准备吉日让老程登基。哪来金殿？前文我说过呀，陈后主陈叔宝他在金陵为帝，嫌那个地方不吉祥不吉利，就叫翟让在瓦岗山重新建国都。程咬金登基，那些皇宫金殿正好都用上了。既然要建国，那么这国叫什么国呢？大家说叫皇上说。程咬金说你们难为我，我知道叫什么好，你们起个得吧，叫什么都行，不行不行，非叫你不可。那么那白牌写什么呢？写的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。混世魔王，嗯，咱们就叫魔国行不行呢？哎，可以。徐茂公说再添个大字，叫大魔国。好了，随后徐茂公翟让让人写出告示，在瓦岗山周围全贴上了，把程咬金探地穴如何得来白玉牌、建立大魔国的事儿都写清楚，又向隋朝发出讨伐的檄文。这一天瓦岗山旌旗招展，锣鼓喧天，瓦岗城四门大开，人们进进出出，热闹非凡，远处是鞭炮齐鸣，紧跟着山上道咚咚咚咚咚道道响了64声礼炮，接着鼓乐齐鸣，有人扶着程咬金，换上了龙袍，戴上冲天冠，登上乌有旅，卖私盐的当皇上，金殿封官，才演出杨林三打瓦岗山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